五一节还得出来当苦力，真的是委屈你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白毅说道。安宗知道他说的是这次剧团演出，本来难得的五一长假，他准备回家看望父母一次，没想到就在要去买火车票的时候，白月玲来他们住处，要他们去给他的梨园班子帮忙。他们俩一不会唱，二不会拉，用膝盖想也知道，跑过去就是充当搬箱子的苦力的。白毅作为侄子，自然没有借口推辞。青装淑女一微笑，安宗的思维就报销，居然傻兮兮的也就那么给答应了下来。不过白月玲上门拜访还真的来对了时间，正好赶上六子来蹭饭。嘿，这下好了，在白月玲眼里，六子是第三个劳动力，而在六子眼里，这次就是黄鼠狼掉进鸡窝里的美事儿。说是去演出，其实去的人算起来也就七八个，还没有学校一个班级组织看展览的人来得多。当中就有之前帮助过的赵云云，他貌似也算得上是白月玲的得意门生。所谓的小型演出，只是让学生们唱几段折子戏，不算是大型的排演，也就不用很多人跟来。就连乐师也是当地剧院里的，到时候大家排练几次，自然也就有了默契。白月玲先去订了住的地方，所以并没有同行。于是他们就租了一辆小巴，载着那群小丫头片子去离本市不远的一个小镇子上演出。安宗看白毅也醒了，拿下耳机纳闷地问， 哎，老白，他们只是学生，怎么也有演出啊？ 白毅估计没有睡饱，稍许提了提精神。 月玲姐她自己有的时候会组织民间的演出活动，学校也赞成，一来可以给学生积累演出经验，二来嘛，也有一笔额外的收入。不过毕竟不是专业级别的，都是比较小型的表演，有时候月玲姐还得自己掏住宿费和路费出来。 安宗愣了一下，难怪要先去打点，搞了半天全都是白月玲自己组织的，这才是当老师的样子呀。他咳嗽了一下，心里思考着哪天也许该带学生们去公园写生。白毅瞥了他一眼， 你别想搞什么话头啊，你以为潘秃子是死人啊？不过难得你可来当帮手，也还真的得谢谢你，否则扛箱子的估计就只有我一个人了。 安宗被说的都有些不好意思了，用手肘撞了他一下。 都是自家兄弟，搞得和外人一样干嘛？再说了，这不也可以当作是一次不错的旅行吗？ 住宿费都不用他出，还有一群妙龄少女陪伴，他都感觉自己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了。白毅也哈哈大笑起来，忽然想到什么似的，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了一串东西。 对了，当初你扔出去那护身符被我踩坏了，我再送你一个吧。哦，拿去。 安宗接过来一看，发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并非是市面上那种金银的护身符，而是一个圆环形状的化石，当中有些裂痕，颜色已经变成了石灰白，还有些发黄。白毅帮他用一根链子给穿起来，拿起那东西朝着阳光下照着看，愣是没看出来这个里面有什么名堂。 老白，这玩意儿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感觉像是骨头啊？哎，你该不会拿一串鸡骨头来消遣我吧？ 他没有看着白毅，而是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个小小的护身符上。就听见白毅说， 嗯，是骨头，不过这个玩意儿比你的金符来的有效多了，而且估计这世界上也就这一个。 安宗一听这串鸡骨头那么值钱，马上退给白毅。 我靠，大哥，这么贵重啊？我那个虽然是金的，但和你这个骨头比起来，恐怕是九牛一毛啊。得了，坏就坏了，下次我让六子搞一个去。你那么贵重的东西，还是自己留着吧。 白毅看了他半晌，解开护身符的绳子就往他脖子上挂。 带着吧，说他值钱还不如说他有效。如果你以为可以卖钱的话，那么也只有废品回收站会来收了。 被他那么一说，安宗对这串护身符就更加好奇了，便问道， 哎，那 那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别是什么死人骨头吧？ 白毅摇了摇头，凑近看着他的眼睛说， 不是死人骨头，我还没那么缺德。带着吧，反正我说出来你也不明白。不过你最近可千万别拿下来啊，洗澡也给我带着，总之不要拿下来，明白吗？ 白毅说话出了名的不着边际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是个不会做无用之事的人。和他相处了那么久，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鬼怪事件。在白毅看来，事情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。这种人可能在情商上比较呆板，但是在问题的分析和处理上，完全算是一个奔腾双核处理器。况且安宗自己也感觉到最近身边的怪异事件越来越频繁，或者说是好像某种东西被启动了，命运之轮开始转动起来的感觉。但是白毅并没有说什么，可能是担心他害怕，也可能是白毅发现的问题和他一样只是一种感觉，自然不好说出来。难道要他学习肥皂剧里的男主角，一推眼镜严肃又臭屁地说一句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吗？不过想着自己的脖子上挂着一串骨头，总觉得十分怪异。安宗不自在地拍了拍胸口，让自己安心些。司机开上了高速公路，马上就加快了速度，风也吹得更急。公路两边都是绿化地，种着单一的植物，叶子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。白毅给了他护身符后，又准备低着脑袋继续打瞌睡。安宗关上车窗户，也准备低头眯一会儿。反正到了地方，六子会知会他们的，到时候还得出力搬东西，还不如现在好好的养养精神。车子摇摇晃晃的，安宗时睡时醒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最后是被白毅给摇醒的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伸长脖子往窗外一看，已经快傍晚了。他们的小巴停在一栋老房子门口，看得出这栋房子有些年头了，大门上的朱漆已经脱落了一大半，整个门像是患了皮癣的病人，皱巴巴的漆皮耸在大门上，让人感觉很不舒服。四周种了很多树木，郁郁葱葱的，把屋子或多或少地遮掩了起来，加上天色有些昏暗，一眼看过去，大门后的建筑只有一个黑灰色的轮廓。安宗抹了一把脸，白毅已经给他们搬箱子去了，他也就随手拎了两个行李包，跟随他们一起下车了。一下车发现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私家小楼，院子也不大，附近的房子都和这里差不多，在黄昏照耀下显得有些颓废。周围可以闻到煮晚饭蒸馒头的香味儿，香味儿和老房子的霉味混合在一起，有一种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白月玲正在和一个穿着黑绸子旗袍的老太交谈，一看他们都下车了，也就停止谈话向他们走过来。白月玲告诉他们，这里就是让他们先住的地方，后院有一小块空地可以让女孩子们排练用。六子瞅着这栋房子皱眉头说， 月玲姐，这里能住下我们那么多人吗？我还以为会是宾馆旅馆什么的呢。 这里是剧院给安排的地方，算是免费住宿。别看啊，这就一栋房子，里面还是很宽敞的，东西厢房都有好多空客房。我安排了一下，一个房间可以住两个人，你们三个男的是不是可以挤一挤住一间啊？ 我跟他俩一间屋子。 六子回头看着他们，然后嘴巴又咕哝起来。安宗拎着行李包走过去说， 月玲姐，你看着办吧，挤一挤也就挤一挤了，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打地铺什么的。 白月玲看他们都没有意见，也就放心的笑着给他们介绍他身后的那个老太。老太一直微笑着看着他们一大群人忙里忙外的，倒是没有插一句话，似乎有些不善于沟通，这也是这种年龄的老妇人身上常有的。她看上去至少有70多岁了，脸上的皱纹非常深，不过保养的还算不错，看上去脸色红润有光泽， 外加穿得十分体面，浑身上下穿着一套黑绸旗袍，只除了胸前别着一个蝴蝶胸针，没有其他的装饰，倒是有一种旧社会书香门第的老妇人的感觉。